而且很有勇气，就是可以去抛开外界所有的这个评判，去过自己的生活，这个是很不一样的。然后从我的新人这个过程中间，我去观察，可能每个婚礼大家都在说我希望白头偕老，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如果大家发现两个人不合适了，他们也会选择好聚好散。 挺好哇，所以我真的是 这绝对是进步， 更有意识的去做这个事情， 这而且是更负责任的一种说法。 对， 其实如果彼此珍惜的话，有一天真的就白头偕老了，而不是靠一句誓言能够走到最后。 是的、 好，今天非常感谢静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甜蜜的时刻。好， 谢谢。 那我们也要祝大家七夕节快乐。 Exactly, have a great Chinese Valentine's everybody, and enjoy the evening Yeah, bye-bye. I'm a dreamer too. Heavy on my feet, walking down the winding road. When it all counts for something, in your pockets full of nothing. Let's get high on believing. I can promise you, yes, I am a dreamer too.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, Fair Works Beijing.左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诞生不是那么完美，被遗弃的他们从未感受过父母的爱，孤残儿童的世界里总是缺少一抹家庭的色彩，而他们和健康的孩子一样，需要有人陪伴着走向阳光的未来。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，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。关注孤残儿童，让爱洒满人间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。